上一次讲到，知故不改，知善不为。这个两句话，实实在在，是事出世间修行的关键。这个问题就是知。知在佛法里面讲的，就是觉悟。佛法讲开悟、觉悟，什么是开悟，什么是觉悟，知道自己的知过、知善都是觉悟，改过行善是修行。如果不觉悟，这个修行就难了，不知道从哪里学起。所以知很不容易啊！世尊为我们说法49年，其目的就是教我们知。能够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利害，无非是帮助我们知。见性了，那就全知了，就不必人教了。没有见性的凡夫，凡夫诸位在经上看到有内凡有外凡，都称作凡夫。内凡是六道以内的，这六道凡夫称内凡，外凡呢是称这个四圣法界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超越十法界都是凡夫啊！一真法界里面才叫圣人，那是见性的。没有明心见性，都是凡夫。凡夫对于事实真相认识不清楚啊！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。帮助我们认识，实在说这几句话在层次上讲有浅深不同。最深的是辨别真妄，在下面一等，这是邪正，是非、善恶，最粗浅的是利害，这最前进的，什么对我们有利，什么对我们有害，能辨别的人也不多啊。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言谈举止，犯了些过失，对自己有害呀！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，什么样对我们有害，知道的人就不多。利是什么呢？利是别人欢喜赞叹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对我们有个好印象。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，我们做事就方便了，就会得到很多人帮助 啊，害是什么？人家对我们坏印象，啊，给人坏印象，啊，将来就是做好事，也得不到人帮助，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知过知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清，这是大事业障啊。等觉菩萨还有过，还要知过还要知善啊。他有什么过呢？我们在经上读到，他那一品生相无明没破，他有过，他还要去求学求知，如何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，到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啊，过尽了，善圆满了。等觉菩萨善还没有圆满，还有过没有除掉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虚心求学。啊，华严经上诸位看到，文殊普贤还是虚心在那里求学。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学得不错了，自以为到家了，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功高我慢，这个错了。所以古圣先贤儒家佛家教小朋友启蒙叫谦让，啊，三字经里面讲的容四岁也能让礼，那是教育啊，四岁小朋友就懂得谦让啊，哥哥大吃大礼，弟弟小吃小礼。现在教育不同了啊，我们在美国看到儿子跟父亲争电视啊，都要看电视，儿子要看大电视啊，问他小电视在你为什么不看？我要看大电视，你们大人看小电视，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没有教养啊，不懂这个道理啊，这个社会竞争，这一竞争就糟了，社会永远动荡不安啊，彼此互相竞争，彼此不肯忍让啊，一点谦虚的心都没有，自以为是，别人都不如我们。今天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在学佛，学佛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救苦救难啊。苦难从哪里来？苦难从思想上来，从见解上来，今天想法看法错了，我们要想帮助他，自己先要做示范啊。释迦牟尼佛要帮助娑婆世界苦难众生，不能不示现苦行啊， 啊，学佛一定要过这么苦的日子吗？不需要啊。啊，华严经上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哪里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？啊，他为什么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？把自己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给别人看了，把精神生活提升到最高的标准啊，处处谦卑礼让啊，一切好事先让别人啊，自己退居在最下位啊，那么他要用世间人的话来说，他有没有得到报偿呢？这个报偿我们人人都看到啊，几千年之后提到释迦牟尼佛，哪一个不尊敬啊？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哪一个善知识不是不肯依教奉行呢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苦行得来的报偿啊，恩泽永留世间天人示范，天人导师，他是做给我们看的。最重要的是做给学生看的。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都能以他做榜样，都能认真向他学习。我们在做给社会大众看。要真有这个心，肯改过，真有心肯修善，这个人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善男子善女人真正有心改过修善。要想改过修善，就要求学。记住，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都有过失，都有修善的必要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即使证得圆满的佛果，断卧修善，还是继续在干呢。没有停止下来啊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教化众生啊，佛的卧断尽了， 善圆满了，为什么还要事先断恶修善？那是教学啊。确确实实自己没有恶了，事先断恶，善圆满了，事先修善，慈悲到极处啊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体会佛的恩德。超过父母，没有能够啊相比的。啊，佛恩之大，我们如何报佛恩？用什么方法报佛恩？啊，报恩你要知恩呐。不知恩就谈不上报恩了。啊，首先你要知恩。没有人教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佛恩？啊，佛对我们有什么恩？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，依教奉行，这是真正报佛恩啊。这两句八个字是总纲领啊，在佛法里面叫大总持法门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，看破就是知，知过知善是看破，放下是改过修善功夫。啊，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。知过能改呀，知善能为呀，这个人就是圣贤。啊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佛教导我们从十善业道下手啊，这是教一般大众啊，啊，教化一切众生啊。止过，什么是过呢？十恶是过。什么是善呢？十善是善。皈依佛门，发心做佛的弟子，佛对我们的教诫三皈依。五戒，这是根本呐。三皈是教我们回头啊，这个里头也有过也有善啊。什么是过呢？迷邪染是过啊。什么是善呢？觉正净是善。 这个意思深了，太深太深了。弥歇然的习气，无量界就养成了。这一生可以说，从父母生下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是随顺弥歇然生活。错了，要知道啊，要寻觉真经。那觉真经我们不知道，什么是觉真经？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真经啊。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，经典是我们信德的流露，我们决定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看成普通的人，那你完全看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。谁的信德？自己的信德。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芸芸众生在那里造作一些罪业，这芸芸众生也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，是自信弥歇然流露出来的啊。弥歇然变成六道啊，觉真经变一真法界，变四圣法界。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信啊，这个道理深，懂得的人不多了。可是修学大乘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，在大乘修学里头才少障碍，才容易提升的。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啊，你看唯识学家，净虚空变法界唯识是能变，境界是所变。信宗比相宗讲的更究竟更圆满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啊。祝福化身大师是信德圆满流露，设法界六道是信德里面弥歇然的流露。我们如何把弥歇然改正过来为觉真经，这是你真正皈依了，以自信三宝啊。我们才能真正得度，究竟得度啊。所以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也讲到此了。